听取了中冶公司关于新建学校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及职教园区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王艳青指出，在建设职教园区工作中，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有大局意识，站位高远，各相关部门要全力配合，把工作做细，把问题找准，坚持问题导向，抓紧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顺利通过国家评估验收。就新建学校建设进展情况，王艳青强调，要把责任落实到人，加快征地及手续跑办进度，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负担起责任，不等不拖不靠，主动与教育部门对接，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各项工程的前期工作顺利推进，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市长陈宇主持会议并提出具体意见，各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和配合，相互协调，将问题逐一解决，为做好迎国检工作，抽调精干人员，将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到位。7月4日，涿州市召开市政府八届九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邀请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及市人武部有关领导列席会议。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会议首先进行了会前学法，随后与会人员共同研究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的通知，研究了其他相关事宜，并听取了本市千万元以上拨款项目情况汇报。针对汛期安全生产工作，陈宇强调，目前已进入汛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高发，相关部门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值班代班制度，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按照上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工作万无一失。针对一问责八清理工作，陈宇强调，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自查从轻，备查从重。陈宇传达了七届市委第十二次常委会议精神，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市政设施建设、三车和生态环境治理、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为民办实事工程及廉政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在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你说我像雨琢磨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9年童安格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菲参演的电影《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是王菲翻唱她很喜欢的乐队爱尔兰小红梅的一首歌，粤语版的名字叫做《梦中人》。而在这首歌当中呢，王菲的典型的唱腔就是来自于爱尔兰小红梅的唱法。据说呢，王菲当年参与这个电影，并不知道王家卫要自己拍什么，但从后来最终的效果来看，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就是王菲学爱尔兰小红梅的典型的这种拖音的唱腔，来自王菲，叫做《梦中人》。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9年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和苏芮合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他们的制作人李寿全也参与了合唱，来听到这首《梦醒的我》。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情义无价》，这也是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林琳，演员寇世勋呢也是凭借这部《情义无价》呢又大火了一把。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窦唯单飞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一首歌，这个专辑的名字呢叫做《黑梦》。今天听到的是《开心电话》。这首歌呢名字当中有开心，但是当中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想接到那个让自己开心的电话，可是又怕你说冰冷的话，这跟窦唯的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的个性非常的吻合。 这是来自窦唯1994年的歌曲《开心电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8年一个少女团体带来的歌曲。这个女子组合呢叫做红唇族，和窦唯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完全不同的是，这是完全青年人非常阳光的一种个性，喜欢你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来自红唇族，我爱你。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5，134886623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慰问境况。 这是来自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曾经在网上有一个争论啊，说这首歌到底是陈慧娴先唱的，还是周华健那首《最真的梦》是先唱的。但从出版时间来看，陈慧娴的更早，而且陈慧娴这个版本呢，是由作曲者罗大佑本人编曲的，所以粤语版呢，应该是首唱版。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谢霆锋2005年的一首歌《黄种人》。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还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的汗还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要让我闯一声荡荡荡荡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中环江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叹。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生还有一方干巴的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在中环江北上。